喂，嚟咗第十集啦！ 第十集终于嚟咗第十集啦！ 系啊，好好美，好好好咁样嚟到两位数字啊，终于都 睇嘅咧，其实 听定睇啦，应该有啩，唔知啦，有啲啦，系咁啦。喂，我系试下观影嘅 Alex 啊， 我系希观影试时嘅阿希。 咁电影率先睇就第十集啦，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好多戏睇喎。 睇咗啲啦， 系啦， 有啲又话好睇，有啲又好烂啊嘛，系嘛？ 我觉得啦， 啊，你觉得？嗰套我未睇嘅，咁先讲啦。就咁，喂，讲下呢一套先啦。即系其实我谂，如果大家有听到早两个礼拜咧，咪讲话咩最喜欢五套，最唔中意嗰五套咁样嘅电影嘅。 啊，系啊，你讲过。 系啦，咁咪其中一套台湾电影，咁我系闹到我妈都唔认得噶嘛。嗰度就系《目击者》啦。咁但系啦，哇，呢个导演真系好劲啊，陈伟豪。今年连续拍咗两套戏。 吓， 系啦，咁《目击者》就濑晒嘢啦。咁但估唔到呢一套呢又有啲水准返返嚟喎。 OK 喎，呢套我都 係啊。咁其实讲緊係两年前呢，咁佢又第一次拍佢嘅长片电影呢，就係嗰度叫做红衣小女孩。咁但係呢，红衣小女孩呢，我第一次睇完之后呢，我觉得拗晒头嘅，唔知发生咩事嘅。咁你又觉得呢？ 第一集其实我几鍾意嘅。 嗱， 如果讲气氛方面系真系绝对，我觉得拍得住一啲泰国啊、日本嗰啲。但系我明白你点解啦，拗晒头，因为个结局我喺度火都嚟埋。 系啦，结 局嗰个真系烂尾喎，成件事。 但系原来估唔到咧，睇翻资料咧，原来佢系三部曲嚟嘅。 佢系收得先咁样拍啫嘛。 唔系，原来系原本系话系咩嘢三部曲嚟噶啦，系啦。咁呢个都系后知后觉嘅事嚟嘅啫。系啦，咁结果咧，今年就拍咗套叫《红衣小女孩二》啦。 系啦，咁咧兜翻第一集又 OK 喎，咧你 又俾佢兜到， 俾佢兜到，所以依家谂翻第一集咧又 OK 嘅。 系 make sense 好多嘢。 你睇埋第二集系第一集都 OK 嘅。 系啦，即系其实我睇嘅时候咧，就谂翻，其实都谂翻第一集嘅故事前次嘅，即系原来佢俾佢咁样可以兜翻转头。又俾佢讲通成个故事，呢样嘢即系我都系有开始有少少服佢嘅。不过咁，其实故事唔系佢编剧嘅，咁所以咧，可能系个剧本得啫。 因为佢今次，因为《红衣小女孩》都系台湾一个嘅都市传说 啦， 系啦。咁今次佢系用另一个都市传说再包装翻呢一样嘢，我觉得都几特别 嘅， 系啦。咁同埋呢套嘢喺台湾方面好收得。佢系啦，三日已经过咗3000万啦。依家我唔知道今日已经过亿未，佢接近过亿咯。之前睇嘅消息就系， 因为其实呢套我谂我记得早一个月前个零月前啦，我台湾嘅时候即已经开始系做宣传噶啦，即喺西门町咧已经，即如果你去西门町嘅话，都知道其实有好多 摆得喺嗰块牌， 摆系啊海报啊或者 摆得嗰块牌就系大片嚟嘅， 都系大片嚟噶啦。同埋今年都之前所讲咧，其实台湾片今年都比较弱势嘅， 系 都唔算好多大片嘅。 就算九把刀嗰套都唔受得 啦，系啦系啦，咁即系都几有少少失望嘅。其实今年啲台湾电影都， 所以呢一套已经变咗佢哋当地最高票房嘅华语片， 华语片啦， 今年啦，今年 系啦系啦。咁讲个故事先啦，咁就其实都，如果大家有睇第一集嘅咧，其实第一集就讲紧呢个红衣小女孩点样出现啦。咁其实第二集咧。就开始讲翻，其实呢个红衣小女孩咧，系乜水啦？唔系点样出现，系乜水啦？咁其实当中咧就出现咗，其实有个记者啦。咁其实就话去开，唔系佢嗰个系叫做嗰啲叫做社会福利，即系 唔系记者，系社会福利处嗰啲， 系啦，嗰啲类似嗰啲啦，系啦，系啦。咁就话其实嗰个杨丞琳啦，咁就话其实佢去家访，咁就系话即系去探望一个小朋友，话点解好似话就俾人投诉，话佢俾人虐待，咁就所以就上去家访就要睇下呢件事啦。咁之后当佢发现，即系上到去嘅时候咧，就发现到原来嗰个小女孩嘅妈咪咧，就全身都系画实啲鬼画符喺度嘅。咁嗰个妈咪就系阿高伟君做嘅。咁之后就开始去调查呢件事啦。好啦，咁当佢调查嘅时候咧，咁其实讲下杨丞琳咧，其实佢本身有个女嘅，咁但系佢哋之间嘅关系就唔系咁好嘅。咁就话说有一次，因为一次意外啦，咁佢个女咧就自己就唔知乜失踪。咁其实就揾下咧，就去到一个荒废咗嘅地方。 系 啦，咁好啦，当以为自己揾到佢女嘅时候咧，就发觉到佢就揾到另外一个人。而呢个人其实上集出现咗嘅许伟玲啦，系啦，咁当中就开始调查翻，咦，点解佢会出现，亦都开始攞翻第一集嘅故事放翻喺呢一集入边啦， 就成功将两条唔关事嘅支线咧 就放埋咗 一齐 啦，系啦，亦都可以再开始就解说咗点解佢女唔见咗啦， 系啊， 系啦，咁就巴拉巴拉咁，我唔讲啦， 系啦，同埋呢套如果你作为一套话二部曲呢， 其实成功过啦， 系成功，佢你话可以 独立一个故事又得，同埋佢又唔系话铺第三集唔系铺得好明显，系最尾叫做一两句对白，轻轻就愣过咗。咦，系喎，某 似系啲嘢， 某一个即系某一种角色咧，佢真系可以拍到一集出嚟。 系啦，系啦， 系啊。同埋佢今次又玩呢、這个讲少少佢呢个都市传说啦，佢玩一个叫加多利乐园嘅一个游乐场。咁、我睇嗰阵时我都 feel 到应该系个都市传说嚟嘅。 嗯。 咁我上网去 search 翻啦，佢真系一个台中，真系一个咁嘅地方，同埋系话， 同埋呢张相系真噶嘛？ 系啦系啦，咁同埋话系以前就又系一个过山车，唔知出轨之类，咁就死咗，死唔系死咗，即系佢个故事又死咗好多人嘅，咁啊啲人啊实际上咧就唔系死咗好多人嘅啫，咁后屘就嗰个游乐场就慢慢生意渐渐回落，跟住最后就荒废咗，咁咧就因为呢一单意外咧。就引起咗好多啲，系啦，就话系一个有鬼嘅游乐场啦。咁套戏咧就攞咗呢一个故事，同埋阿红衣小女孩呢两个都市传说就捞埋咗一齐。咁其实佢两个呢两个都市传说发生嘅地点都真系有少少近嘅，都系台中。 台中啦，都系台中。 系啦，咁所以就咁，诶咁啱两个都市传说咁捞埋一齐，咁唔知第三集可以捞个乜嘢落去？ 台中唔知有咩发生啲， 系啦。呢个就真系唔系好熟。 即系停电咯。 咁啊，我个人觉得咧，你话恐，即系头先我讲过话，我第一集嘅恐怖场面我觉得 OK 嘅，但系呢一套我觉得恐怖场面反而有少少唔系好吸上集。 系 啦，因为嗱一来其实《红衣小女孩》第一集已经现咗身啦，同埋今集系摆咗好多特技喺嗰度，变咗你话真系纯粹玩气氛啊，搵一啲喺屋企入面一啲好阴森嘅感觉，就真系唔系好及上集嘅，我自己觉得。咁但系因为佢个剧本写得够晒悬疑，所以其实你睇啲。都有冇两个钟？个零两个钟， 两个钟啊，差唔多 系啦，所以都系冇乜烂场，好紧凑嘅成件事。 因为其实头先所讲，其实呢个剧本就陈伟豪自己本身就冇参与嘅，系啦，咁所以即系我之前都所讲啦，目击者呢、這个都系一个败笔之作啦，我觉得就 你话冇睇， 咁所以我就其实对呢套戏咧个期待度咧。就其实渐渐就已经减低咗嘅，即系觉得OK 就算啦。其实咁，但系睇完之后又俾佢真系吓，俾佢 fake 咗啦。今次又即系唔止，我唔觉得唔止系佢个，即系佢可以将个剧本可以都发挥得几好咯。咁同埋阿林咩又整个感动位出嚟？ 哇，感动位我真系估， 呢个真系估佢唔到嘅，真系 真系估你唔到，佢系有少少。点讲咧？又我费事想爆， 又唔好爆， 又唔好爆。总之系有少少将一啲刘德华系。前世今生啊，投胎嗰啲咁嘅 idea 捞咗落去咁样， 我哋要捞 捞少少啦。 不如咁讲啦，将几段唔同嘅母女之间嘅关系讲出嚟啦。 系啦，跟住你系会睇眼湿湿嘅，其实嗰啲 真系会。咁你知我眼浅噶啦，你啲眼血噶嘛。 因为你冇谂到佢会咁样完法 啊，冇谂到系佢咁样收咯，真系 系啊， 系啊，同埋 因为佢后面都已经叫做系你当系一场重头动作大战咁样，就而家最屘系。玩温情，我估你唔到啊！真系， 同埋佢今次其实系可能因为第一集嗰个成功咧，佢今集系多咗好多特技， 明显多咗好大budget啦。 系啊， 同埋睇个游乐场啊、个医院啊，佢嗰啲场景嘅设计都真系唔错。 同埋今次个范围系多咗咯，即系以前、即第一集你可能就系讲间屋， 就系间屋入面， 或者系可能森林少少森林嘅场景咁样咯，即系冇其他噶啦。 呢度你睇得出系其实有少少大制作 feel 添。 系啊， 系一个最后嗰场讲佢喺个游乐场搞到周围都冇啊。 同埋有啲嘢出现咗啦，嗰啲特技， 嗰啲特技其实唔差喎，嗰啲特技。 少少啦，我觉得，但我有可能会过分咗多咧。 过分就即系我明白你讲边个角色嘅啫，突然之间。 诶，系啦，嗰集啦，系啦，嗰啲突然间咁样。 系啊，咁但系你话喺制作上面，我觉得佢都系都好认真咯，我觉得制作上面系，尤其是。即系头先所讲嗰啲场景嗰啲啦，佢喺间医嗰、那个系咪医院？系医院入面， 医院系啊。 其实拍出嚟嘅感觉，你会 feel 到系都好似一啲泰国啊嗰一种咁嘅感觉。所以我觉得个角色嘅行为有少少反智， 系 有少少，有少少即系搵起嚟做一制做紧张嗰啲咁啦，预咗系嗰啲。但系佢做嗰个气氛系不得不承认都系 OK 嘅。 咁当然，即系可能你头先所讲啲角色。佢可能真係有啲唔係咁合情合理啦。 系啊，尤其是阿杨丞琳个角色系真系有少少揾起嚟做嘅， 即系揾起嚟做。 咁但系又真系因为要咁样样不断制造紧张，先至令到你好有好强嘅娱乐性。 咁因为我谂，因为佢嘅出现先至会咁高票房嘅呢套戏。 咁啊系，咁啊系。 你冇佢嘅话都应该系难啲嘅。 因为始终啊许慧玲系嘛， 同埋阿高慧君，即系两个 佢都唔系话好一线嗰啲啦。 系啊，咁即系虽然咁讲，你杨丞琳都唔系叫一线演戏噶啦。 系啊。 咁但系始终都有一班观众系因为佢哋入场嘅。 咁啊系。 系啊，即系咁，但系其实又讲翻演员，即系。即系头先所讲啦，即系可能角色写，即系写个角色可能真系怪怪地咁样，但其实我觉得佢三个都演得算系咁噶咯。 尤其是阿许慧玲 进步咗好多，真系劲咗好多， 真系鬼上身咁样。 即系佢一出场嗰下嘢咧，呆晒，完全应唔到佢我系。 当然佢化妆嗰啲都做得好啦，嗰啲 系咁，同埋你即系你会 expect 到，即系你明明有佢出现噶嘛，点解咁耐都未出现来，即系嗰一场出现咗啦。即完全系有啲少少，系有少少惊喜嘅，其实系 有啲惊喜。 系啊，咁同埋即系你会谂到就系、是、啊，原来台湾人即系对佢哋呢啲咁嘅 urban legend 都仲有少少嘅兴趣， 去 再睇套戏咁样。 即系我呢一你讲起呢一样啦，我自己喺我 page 我讲过、嗯，其实以前香港好多都会用呢啲 夜半一点钟啊， 系啊，同埋你话比较近期可能见鬼嗰啲啦，都会用咗好多啲 urban legend 去拍一个咁嘅、嗯、一啲叫做。恐怖啊，或者灵异题材，但系近年就为咗要上大陆啦，咁你就变咗比较少有出现呢啲题材。 系啊，咁所以其实都难去 有少少可惜嘅，其实我觉得 系啊。咁所以其实即系、 啊，但系讲起呢一样，我啱啱见到阿邱丽图嗰套新戏《阿常在你左右》，原来系阴阳路嘅20周年。 哇，系咩名睇？我即刻帮 佢出佢出咗个 trailer 嘅。少少 trailer 嘅感觉啦，叫做系致敬翻呢个阴阳路20周年。 我 呢个我反而有啲兴趣啦。 唔系，即系其实讲真句，你邱丽图嘅话，其实你都唔会谂住佢系会上到，即系唔系嗰阵上大陆噶啦。你睇失眠就知啦。 系啊， 即系你咁样搞法，你即系摆到明就吓，唔使俾面大陆噶啦。睇边个先？以为好似啊， 系啊，罗兰姐，系啊，都叫做揾翻。 因为真系似邱丽图导演南燕监制。 系啊。 古天乐罗兰根本就系阴阳路， 因为阴阳路第二集叫我在你左右嘅，咁佢呢一套就可能呼应翻咁样啦。 因为个卡士都吓，喺、头两个已经够啦，古天乐再加罗兰啫。 讲翻正题，咁想，因为我想讲翻少少败笔方面啦、除咗头先我啲角色嘅行为有少少反智之外啦。佢系为咗制造感人，即系我之前都同你讲过咧，其中一个小妹妹嘅角色，即系铺排上面佢讲到佢个年龄方面咧，系呢个范博位，我觉得都你都唔可以话睇戏唔好博古，呢一样我自己睇落去都几严重，因为吓你好似俾你 fit 咗成场，你好似唔好搞得通咁咯，呢一样嘢系，咁呢个可能即系你为咗要制造佢所谓嘅感人效果，就 唯有咁样 设计系咯。同埋你始终话要铺排一个三部曲啦、就系佢铺排去三部曲嗰一嚿嘢咧，其实我觉得真系可以解释得多啲嘅，即系嗰一班嘢啦，大家如果睇过就明啦、但系佢呢一套系变咗好似真系为咗去做一场叫做动作场面咁样而走出嚟嘅，咁就呢一度都有少少败笔咯，我觉得。 啊，不过你讲系咁样，即系其实我都有啲怪怪，有啲唔系咁。咁夹到套戏咧，就 系 其实嗰个所谓嘅神 系 出嚟嗰下咧，即系我系有少少，有少少系好似抽离咗成件事喎。 系啊，系啊， 即系 OK， 你可以解释到鬼怪或者灵异同神之间嗰个角力，即系你可以解释，我觉得可以嘅。但系佢突然间咁样出现，又好似即系要话俾你听系。神系可即系所谓嘅神啦、系可以同到灵异嘅嘢，系做到一个即系有个沟通，又或者系一个 其实你唔知个咩神 打咯，佢打咯，即系佢互即系好似有啲角力咁样，即系我觉得话你好似冇乜点解到嘅一件事又，即系呢啲嘢好似啊，系咪其实佢用意系乜嘢咧？即系咪已经佢有个一早自己有个定义咗喺度咧？咁如果你一早有个定义嘅话，其实咧对于我哋观众嚟讲咧，就未必会清晰嘅。系啊，咁所以即系其实嗰人嘅出现或者嗰只嘢嘅出现啦，其实系有少少怪怪地咯，我觉得都 系啊，所以即系睇佢去第三集点样播落去咯，咁就系。 喂，第三集其实我都谂紧会唔会话佢嗰个角，佢嗰个角色，即系你点样谂呢？咪有个角色，即系吓个神情有啲怪怪地之后就开始 系咯， 就铺第三集啦，系咪会咁咧？我都会应该会咁，应该。 系啊，嗰度我以为 完啦， 唔系我以为好似我讲咗，大家会估到咩结局啊？好似某一套港产片嘅第三集嘅结局 系咩？ 某一套港产片， 我唔记得，我唔知讲乜嘢喎。 散咗，再同你讲呢个。 散咗啲背后所讲啦，真系咁。喂，咁啦，咁如果你讲完呢一套，咁我又讲下一套。日本片啦、啊，不过呢套日本片又冇呢啲咁恐怖嘅嘢，温情好多， 温情啲嘅。 系啊，咁有一套其实有套电影系旧，其实呢套电影系旧年嘅戏嚟嘅，就叫做《黄金爱乐乐团》。系啦、啊，咁其实系一套讲话一班年长嘅。嗱，即系啲叔叔啊、婆婆啊咁样啦，咁佢哋本身都好中意音乐嘅，即系其实佢哋每个礼拜都会去自己做一啲练习咁样啦。咁、但系咧，个指挥即系本身个指挥咧就有病，咁之后咁佢都想揾人去帮手，即系去取替佢个位啊，咁去做呢个指挥啊，去学习咁样啦。咁之后咧，咁其实有个比较年轻啲嘅一个女教师咧，就其实因为某一个乐团，而系谂住去应征嘅，但系点知咧？呢、一个老人家嘅乐团咧，同呢一个所谓享负盛名嘅乐团咧，其实差一个字嘅啫。佢系上网 search 咗， 误打误撞就 系啦，误打误撞咁样就去咗去呢个公公婆婆嘅呢一个乐团嗰度，咁就由呢个指挥开始，咁之后去教呢一班嘅公婆婆咁样啦。咁其实我觉得其实近年即都比较多呢一类讲入，即系讲啲音乐。嘅电影，即系可能之前《喇叭书院》啦， 系啊， 旧年整一套《星星梦旅人》啦，即系呢一类，即系好多呢一类咁嘅电影。但系你话如果真系讲乐团啊，又或者系一班讲年老嘅人去玩乐、玩音乐器嘅咧，又好似唔 系 好多噶。 但其实咪都系同一类，因为我冇睇啊，咪都系同一类呢啲叫做用个励志故事去包装 嘅 事 啊，即系都即系 有啲重复啊。其实我呢啲题材 咁，佢有少少唔同嘅就系、是、其实佢中间系有啲位咧，即系会借住个女教师啦。咁其实系睇翻，其实佢应唔应该为咗。佢自己嘅理想，而寫起呢一班公公婆婆，但呢班公公婆婆其實每一個禮拜都好用心，好用心啦。即係我唔想用熱情呢個字，即係好似太個 pressure 咁樣。但係你話如果係用心去練習，無論佢係有咩病或者佢有咩事幹都好，佢都會繼續每個禮拜都去做呢件事嘅話，咁其實佢俾佢感動咗，咁隨之而咁就佢哋一齊去練習，咁到最後點解叫？黄金爱乐团即系其实系因为最后系可以净去到一个舞台上面去表演嘅，系咁，但系佢表演之余咧，其实唔单止讲佢表演咯，即系其实系到最后系可能会受到唔同人嘅一啲嘅批评啦，或者唔同人嘅接受啦，咁睇下你会去用乜嘢嘅心态去睇呢一班嘅公公婆婆，去演奏一啲交响乐啦， 但系唔系小片嚟啦。 笑中有泪咯，可以 okay. 即系其实佢又唔系话好笑嗰只，即系我谂系有啲位系你会觉得啊都几风趣嘅，都几幽默，即系其实啲公婆都自己自嘲噶啦，即系话自己都老啦，都唔知听日发生咩事啦， okay. 啊点知下一场就嚟个其中一幕啦， 系 咁嗰幕就唔讲乜嘢啦，咁但系即系其实都觉得。有啲可惜就係點解套戲舊年即係其實台灣已經上咗，因為嗰日其實我同一個台灣朋友睇嘅，佢都話好熟口面，點解有套咁嘅戲咧？之後再上網 search 翻，原係舊年嘅戲嚟嘅。 哦， 同埋呢個導演細川徹咧，都係即係佢呢套係佢嘅最新嘅電影啦。咁我都覺得係啊，都幾有趣，即係佢可以用咁嘅題材嚟拍一個咁嘅電影。咁當然啦，呢個係一個改編故事啦。 哦，又系真人真事嚟嘅。 唔系佢啲系 小说， 唔知小说漫画，先系小说嘅故事改编嘅。咁都可以提提个片入边个女主角叫杏啦，即系饮呢个杏花村嘅杏啦。咁其实佢本身就系渡边谦个女嚟嘅。佢本名就叫渡边杏嘅。 哦， 系啦。咁其实佢而家都系即系另外一个男演员东出昌太。嘅， 我知啦， 老婆系啦，嘅太太咁样样嘅。咁所以都佢都系呢套好似话系第一次担正嘅。电影嚟嘅，系咁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其实佢喺一间戏院独家做嘅，咁 又系元芳， 冇错，又系元芳啦。咁系出得名威嘅咧，元芳 系啊，又系元芳。 咁睇下大家有时间就去睇啦。应该我谂都唔会多场次，但系都珍惜下佢啦。系啦，咁我哋下一节再继续啦。 好。